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一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个新的研究啊。这个研究呢，可能对于很多关于呢城市环保以及呢电动汽车购买的朋友而言，会带来新的思考。根据美国人的一项研究，电动汽车真的比燃气汽车更加环保吗？他们的结果是，那不一定。根据呢美国的最新一项研究显示啊，相比呢燃气汽车，电动汽车呢在某些阶段某些领域对于污染造成的影响会更糟。这些科学家发现呢，在美国的东部，相比加油站，给电动汽车呢充一晚上的电，给环境造成的伤害是会更大的。我们现在都说电动车呢是没有排放的啊，没有尾气的，怎么说它会对于环境的污染比传统的内燃机车还要更大呢？一切都是认为电动汽车电力的来源。美国的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呢，去年年底曾经公布了一个研究，表明如果电动车使用的电能是来自于煤炭所提供的话，相比于天然气，电动汽车所产生的煤烟和烟雾致死率将会高出3.6倍，因为污染是产生电力的重要因素。我们再回到美国人的研究啊，对于电动汽车，研究人员分析了每辆电动汽车从地区电网用掉多少电，以及美国各地1486家发电厂每小时排放的5种主要污染物的情况。这种调查呢，使得他们知道了电动汽车使用发电厂的电对环境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总的来说呢，结果显示啊，就电动汽车而言，美国西部使用电动车要比东部更加清洁，因为呢，在西部燃气汽车对于环境造成的伤害集中在纽约等人口密集的地区。也就是说呢，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呢，使用电动车对于环境是好的。但与此同时呢，电动汽车对于环境的伤害在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是更为严重，因为这些地区的电网是依赖于呢燃煤的电厂。换句话来说，电动车呢是用的电是烧煤烧出来的，电用的多了，煤自然就烧的多了，所以对于环境的影响也就更加严重了。所以电动车啊一定是清洁的，这个说法是不够严谨和科学的。你得看电动车用在哪儿，而且电能的来源是相当的重要。其实呢，要想解决呢整个关于汽车对于环境的危害，除了说使用电动车之外，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去解决能源的结构。说完了电动汽车的事儿，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分享美国研究者的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啊。如果一个胖子在我的面前，我会告诉他，可能你胖的原因呢，不仅仅是因为你吃的多，还是因为你的嗅觉和别人有点不太一样。先想象一下爆米花那种酥脆的混合着黄油的味道，以及那新鲜出炉的烤面包所散发出来的令人心身愉悦的四溢香气。哇，想想这个味道 都觉得让人实在是难以忍受啊。而且呢，对于很多人而言呢，只要想出了这种味道，下意识的就在想，不行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去吃，我要去吃黄油烤面包等等等等。最新的研究显示，肥胖和能够有别于常人及其呢幻想出美味佳肴的气味的特异能力是有着关系的。之前呢，曾经有研究指出啊，胖人呢对于食物的渴求的频率是高于正常人的。不过呢，提出呢气味渴望在导致饮食量当中扮演着一定角色，这个说法呢也是首次。就是说，你想象这个味道特别好啊，会让你变胖。之前呢，没有人这么说过。有研究专家呢，对于100名参与者呢，给他们进行了一种特定的气味想象，然后在调查问卷上标出了各自所想象的气味的程度。结果呢，研究显示，那些体重指数比较高，也就是说呢，肥胖人群，他们幻想美味佳肴气味的能力，要比体重指数平均值要小的人要更强一点。不过呢，我们其实对于这样的一项调查呢，可以持一些谨慎的态度，因为呢，现在啊，它只是一个100人的小范围的定量的采样，并不是说一定你的鼻子特别好，或者你能够幻想出来的味道特别多，你就会变成一个胖子。当然了，你也可以说啊，身材丰满的人对于自己的嗅觉能力的自信程度是要高过身材苗条的人了，或者说的简单一点，我胖那是因为我鼻子好。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刚才呢玉龙和大家说了说咱们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啊，科学研究领域的新鲜事儿，一些新的观点，一些新的观念。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走入呢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最近也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亮点，这个话题叫做手机偷跑流量。现在呢运用智能手机的人越来越多，流量已经逐渐成为我们手机使用当中呢最让大家关注的一件事儿。不久之前呢，有一家电视台是关于手机流量做了一个调查，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走入这个话题。手机流量费在现代人消费中占比越来越高。不久之前，某家电视台以“谁动了我的手机流量”为题，曝光了一组智能手机的流量对比实验，发现有不少的名牌手机存在着偷跑流量的嫌疑。为什么说不是所有的流量都是偷偷跑掉的？手机的流量消耗和哪些因素有关系？真的存在不会白白消耗流量的手机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流量真的被偷走了吗？希望自己的财富或者属于自己的某些东西被别人偷走，无论他是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例如说我们手机当中所使用的流量，不久之前呢，某家电视台呢推出了一系列的调查，说到手机的流量偷偷的被偷走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偷走了，或者说这个偷流量的说法到底是可不可成立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我是玉龙，请入本期节目的嘉宾 ID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欢迎黄浩。你好。 玉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看一开始我选了这首偷心，很多人呢听到这首歌，大家心里都会有那么一紧的感觉，没人希望说自己的东西被偷了，对吧？但是呢，别人说你的东西被偷了，难道真的就被偷了吗？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这件事儿。我们先和黄浩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回顾一下当时的这个新闻报道。 最近呢，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国内外不同品牌的智能手机进行了一次比较试验，结果发现不仅手机当中强制预装软件的现象普遍，在机主并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一些预装软件甚至还会偷偷的消耗大量的流量。 在这次比较试验中，消保委从不同销售渠道购买了20款国内外不同品牌型号的智能手机。经测试，消保委发现其中最少的一部手机也安装了近30个预装软件。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内置预装软件一些还会在待机状态下自动定时使用流量，最多的一款甚至5天就消耗近80兆流量。 对这款手机我们分析来看，在整个试验周期内，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每天的10:41和23:11左右，它都会去自动的去消耗约1兆流量左右的流量。 对此，法律界人士建议消费者除对预装软件保持警惕外，还可向商家提出退货要求。 因为这个实际上说白了是侵犯你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嘛，你并没有告知我，但是这个不妨有一个尝试，因为如果说侵犯了知情权选择权，我觉得应该是理论上讲应该是可以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请进本期节目的嘉宾黄浩回到节目中。黄浩你好。 哎，玉龙好。 刚才我们又和大家来重温了一下这个事情啊，先来说一说，在你看来我们的手机流量是被谁偷走了，或者真的偷走了吗？ 坦白的说，我们的手机现在的比较好的是它每个手机其实都有一个流量监控的一个部分。 嗯， 那么对于安卓手机大厂或者 iPhone 来说都有这个部分，你会仔细的发现一下说，其实这些流量都并不是所谓的偷跑的，而是每一个流量都是有迹可循的。 嗯，对，我们知道它是去了哪里，而且是被谁用掉 了。对，只不过是我们传统的印象里可能它不应该是被这个拿走那么多，所以我们以为可能是被偷走了。 嗯， 我就先抛一个东西出来吧，微信。 嗯， 微信如果一个人平均每天消耗掉20到30兆，尤其是当你微信群很多的时候，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是很正常。光是微信就能每天消耗接近30兆啊？ 我们这样子吧，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微信，它有很多的聊天记录。 嗯， 其实如果你可以看一下每个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在一个月都可以差不多将近的有500到1G的留存。 哇！ 所以你想想看，它其实留了多少流量出来。而且有很多朋友有加入很多微信群，微信群呢可能是你的邻里朋友，可能是你的工作群，可能是你的好朋友的群。那里面比如说大家发个照片，哎，这个照片往里头刷一刷屏，这个多，以及小朋友以及这个朋友圈小视频一多，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流量主要来源。所以其实我们想举这个例子来说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们稍微觉得偷流量这个事儿，偷这个词在现在智能手机运用当下不是一个特别贴切的方式。 嗯， 尤其是对于大部分的手机用户来说，的确是不是存在偷流量的行为，的确存在。那么比如说某些的这种恶意的 APP， 它会在后台驻留，那么它会去进行一些这种举动。可是对于大部分我们有头有脸有名有姓的，比如微博微信这种各种电商客户端的话，它是都会后台走一些流量。但其实走的一些流量最后都是你看得到摸得着的。只不过我们可能觉得这东西不应该走这么多流量，只是我们以为而已。所以 或者说我的问题是，这些东西一定要必须靠走流量它才能够活得下去吗？或者我们才能够用得了吗？可不可以不让他们走流量？ 好，就比如说微信，你可能让他不走流量吗？你要真的不走流量的话，你什么消息都收不到了。 嗯， 这个新闻里头讲到了一个事情，是叫做后台流量这个事情。那很多人发现自己后台的确每天有很多流量，这个其中后台流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占主要因素之一的就是微信。 嗯， 因为微信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替代短信，短信是可以不依赖于网络工作的，所以你可以在它待机状态下也可以接收，对不对？可是微信它全部是走网络流量的。 嗯， 那么如果这时候网络断掉的话，那如果真的是让它不产生任何的流量的话，我索性就把这个流量开关关掉，这时候你会发现说，我的整个微信里头除非你连了 WiFi，没有办法进来任何的信息。 可是我们在实际上用的时候，你收微信的感觉和你收短信是一样啊。 对，这就是靠这种实时联网的技术。 这是什么原因呢？它是怎么消耗微信的？你对于普通人而言，那就是微信来了以后我打开我才看见里面微信，平常不来的时候它为什么要消耗我的流量？ 可是如果我们讲个例子哈，短信它的机理是它有专门的一个短信的通道，你看短信最多只能一条只能发140个字，对不对？ 140个字， 对，140字节，70个字。那么它是靠这个进行一个单条的数据包的分发的。 嗯， 微信的机理其实是通过数据网络去进行实时的连接。我们会经常会听到手机在这个待机状态下，它就会进行一个这种提醒你，告诉你微信来了，微信来了。 嗯， 其实这个时候它都要通过后台的实时的数据连接来让这个消息进来，否则它进不来。举个例子，现在有很多手机产品是可以做到一个细节，是在锁屏的时候不消耗任何的这个后台。 嗯， 相当于说它一锁屏，这个系统强制就把后台所有的流量给关注了。 嗯， 这个时候你觉得哎很好，这个机子真帮我省流量。然后可是你会发现很恼火的一个事情是，当我把手机这个闭了屏之后，你会哎3个小时、4个小时、5小时过去了，真的是一条微信都进不来。然后我打开它的时候，一亮屏它的这个网络连接恢复了，然后就会上百条微信就会 当全部都进来了。 对，因为它在服务器那儿，它发现不过来，它就必须在服务器那儿缓存。就跟你的手机如果没有开机的话，那么打开机之后短信就会，这个期间你没有收短信就会这么过来。所以大家可能理解这个事情。所以 智能手机年代，其实实时联网以及实时的数据互联是这个流量存在的一个意义，所以这才是会导致我们很多的软件会有后台流量情况的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情况。 这就拿短信来举个例子，就是短信和微信实际上我们看起来啊，大家都是收到了一条信息，但是它的运行的原理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微信它是会不断的向通过网络的方式向服务器来去发送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呢是会隔一段时间，就等于说去那儿巡逻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给我发信息了，隔一段时间去巡逻一下，要有的话就把它带回来，没有的话我这次巡逻啊就算是空巡了，下一次呢有的话我再把它带回来。 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派一个信号去，那个信号再回来，再去再回来，这个中间就是消耗流量的过程。 对对对， 其实很多软件都是这样。 对，而且尤其是像图片，那我们现在比较反感一点，我们这个必须要说，很多时候偷跑流量这个事不是手机的问题，而是 APP 的问题。我们很反感几个事情，比如说某些新闻的 APP， 它会在后台给你默默的弹一堆弹窗啊，今天有什么大新闻了，今天有什么，比如说前几天这个股票市场波动连连，它要给你持续的推送这个股票市场的信息。 嗯， 这个东西呢，你说有没有必要？有的时候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我可能正好是一个股民，我在关心这个事儿，可是对于不炒股的用户来说，这个流量相当于我就是白白废掉了。 嗯，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去说偷跑流量这个事情的话，或者是说流量消耗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更多的聚焦点不是聚焦在手机产品本身，而是这些 APP 的这些运作上头。 嗯，对，你看啊，这次呢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呢，它主要是针对手机，说针对呢苹果、三星、华为、小米、 OPPO 在内的啊，不只是这些品牌啊，很多手机都进行了实验。除了说他们预装了很多 APP 之外呢，他们还发现这些手机呢流量的偷跑特别多，尤其呢是以苹果是最多的。照你这么说来，其实这个点呢准确的来讲应该落到 APP 上，而不是落到手机本身。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我们用苹果手机的人大家都知道，苹果有一个 iCloud 的功能，例如说你在手机上照的照片，假设说你的账号在 iPad 上也在使用，你回去在 iPad 上就能看到你手机上的照片，包括你的手机要丢了以后你重新再恢复一下啊，你的系统里面的很多东西又能恢复回来。这个 iCloud 它是不是就在偷偷占用我们的流量？ 实际上呢，苹果对于这个 iCloud 的使用策略是有自己的一个限定的。就比如说，一般来说，它备份到 iCloud 状态下不会在数据网络下，它是往往是会在那个就是 WiFi 下，而且要充电的状态下，它才会自动去备份。这个是有个设定的。那么很明显，因为我仔细看这个报道的时候，我注意到个细节哈，比如说那部苹果的手机，其实不是购买的一部，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记者的一部手机。那么记者这部手机它里面肯定装了很多的这个 APP 里面，所以它偷跑流量，它到底是不是苹果这个手机自身的软件，还是说苹果上面安装第三方软件偷跑，这个是很难厘清的一件事情。 嗯， 而且呢，苹果的系统的确是苹果系统的 APP 啊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所需流量也好，的确比安卓大。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微博的 APP， 你如果拿这个安卓去下，我能看到安卓就是二十几兆的一个软 APP 的大小，那么苹果的微博大概是在80多兆。 哇，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它是两个系统的架构不太一样，就是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啊， 所以呢，这个可能会导致一定问题，但是。就是这个报道上头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一个不太严谨的一个部分。所以所有用苹果的朋友，我觉得一不用这个不用慌，不用看到这个慌，因为苹果有大量的设置是可以设定这个操作，比如说这个数据流量操作只在 WiFi 情况下发生。 那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你刚才讲了，在安卓的系统下一个微博20多兆，但是在苹果当中就80多兆，那么在安卓当中传的数据，比如说微博当中数据的传输，是不是也会小于我在苹果当中的传输呢？数据量的传输， 部分的 APP 会有这个情况，比如数据包，因为两个有的数据包不太一样。但比如说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浏览的网页内容，这个是不会有变化的。它不会说我用，比如说一个网页带上图片，可能现在比较就是现在的网页上内容比较多，有图片啊，有这个 Flash， 有这种动画，那可能一个网页上大概有5兆，不会因为说。你拿个安卓开它就不是5兆了，你拿个苹果开它就不是它就变成6兆了，这个没有可能。当然有的部分的手机会有一种功能叫做流量压缩机制，它实际上是下载下来那个图片啊是压缩过的。那么这个可能这个是有些手机会具有这个功能，可能会小一些，但是大理上来说它不会有这种很明显的区分。还有一个事情告诉大家，大家可能有时候觉得 4G 网络费流量，其实根本不是 4G 网络费流量， 那是什么呢？ 我 4G 网络下下一比如下载刚才那网页它也是4兆， 3G 网络下下载那网页它也是4兆，但是 3G 网络比较慢，很可能你这个4兆的网页还没有打开，它只读到2兆， 你就把这个网页中间的一份点开去跳到另一个网页去了，可是 4G 网络比较快，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等你反应的时候它已经全下下来了。 哦， 实际上是因为 4G 网络更快，所以单位时间它可以获取更多的内容，那么你的操作其实加快了。 嗯， 所以这个原因导致说你觉得 4G 网络费流量，其实这些跟就是如果拿这种实例来讲的话，其实它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存在一些心理上跟感官上的不同而已。 嗯，但是你说这个 4G 网络快啊，这个快呢其实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可能大家还不见得这么能够快速的来去适应。今天我们和各位来说流量是被谁偷走了，或者是不是真的偷走。现在看来呢，也许说流量是被偷走了这个说法呢真的是不够严谨，只不过有些手机它的 APP 在运用的时候必须后台要走一些流量。那再问黄浩，那是不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APP 他们真的是有问题会偷人的流量？比如说 其实坦白的说，我们现在看到过很多的有一些我们不好点名，是因为它的种类太多了。 嗯， 其实每个厂商的 APP 就包括我们毫不留情的批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家厂牌的软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 嗯， 它所偷流量是指比如说新闻类的 APP， 它在后台给你头去弹各种各样的这种新闻。 嗯， 其实很多新闻我是并不需要的，它其实可以关掉，但是一般的老百姓或者消费者他可能找不到在哪关掉，它的关掉的开关都很深。 在哪？你跟大家说说。 很多的新闻软件会在这个设置里头有一个就是推送新闻，把这关掉。 嗯， 因为这个时候的确，你看推一条新闻出来就会费流量，而且在你闭屏的时候。另外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善用一下手机自己的功能。我们的国产手机这件事情上尤其做得好，就是它会提供一个权限管理的事情。权限管理中往往有个设定是可以设定我在这个闭屏或者我在这种数据网络不是 WiFi 网络的连接的情况下，我可以将某些 APP 的一些联网权限给它关掉。 嗯， 那比如说像这种闭屏的像这种这个弹窗的这个事情，我就是可以就是让它在我锁屏状态下不给我弹，全部数据量关掉。在部分的手机中它会被称为叫纯净后台的这个东西，你能理解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名字你就能理解了，就是我锁屏之后我的后台是干净的。那么但是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千万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请把微信放进去，否则的话就是放到它的白名单里头去。 对， 否则的话它真的纯净后台，你会发现说啊，微信也进不来了，就是有朋友找你啊，或者是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事情的话，微信是不可能找你，就只能打电话找你了。 嗯，对，您的生活您的工作也变得异常的纯净，纯净到已经耽误了很多事儿了。 是， 所以有些手机它有这个设置，就看大家怎么来去用了。智能手机现在用的越来越普及，我觉得我生活当中我见到的各色人等大家都用智能手机。 嗯 啊，无论是这个老板级的人物还是打工仔级的人物，大家都用着同样的苹果，用着同样的安卓，但是在这背后其实不见得说每一个功能您都能够用得很好。 嗯， 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小瑕疵，例如说手机存在着偷跑流量的嫌疑。但是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说，这真的不能说是偷，有些东西呢是正常的损耗，但是呢也有些它的确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你是可以来去给它进行人为的管理的，这个就得需要您跟得上智能手机的步伐来去学习一下。 对，所以我在这里头可以说一个事情，是我们希望包括手机厂商也好，包括一些比如手机厂商自己做自己的手机的产品宣传很好，其实很多手机里头都有这个功能，可是你看很少手机厂商宣传这个功能。 嗯， 其实都有， 他们为什么不说呢？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市场宣传的思维惯性，觉得我要说我的性能、我的外观、我的拍照、我的音乐，但是这种东西其实是对于消费者基层来讲非常有用、有价值的东西。 嗯， 就包括你看这次消保委为消保委点名的几个手机品牌都有这样的功能。其实不是说手机没有，那么消保委可能这个新闻出去之后，大家只会关心说这个手机会偷跑流量，其实都不知道这个手机其实可以有更好的将这些甚至是有点儿恶意性质的 APP 的偷跑流量关掉的功能，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上真的我希望很多的手机厂商也好转个脑筋，因为很多事情你想表达的可能跟消费者想了解的不太一样，我觉得让消费者知道真正的对消费者有利益有利的东西才是一个好的宣传方式。 而且换个角度来说，除了厂商以外，我觉得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消保委的这个机构再给大家来带来类似帮忙的时候，这个忙能不能再帮得更准确一点？ 对， 你比如说这次他说手机偷跑流量，其实不是手机偷跑流量，是手机当中装的这些软件在跑流量，而且也不见得是偷跑。 而且点明了这个事实之后，希望像咱们节目一样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做、怎么做可以不偷跑流量， 对， 而不是说告制造一种，因为我身边真的是有朋友有一种恐慌情绪在，这个其实对于我觉得就是消费者的恐慌情绪，觉得啊，我用的是这个三星的手机，我用的是这个被点名的那牌子的手机，它是偷跑流量，我告诉他其实真的不会，就是这种情绪的蔓延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它对于一个健康的一个消费群体或者消费的秩序的一个构建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你说到这一点啊，你看像我家里人，比如说我父母，我给他们都分别换了智能手机，因为我知道他们不太懂这个数据这一方面怎么来去管理，我都会帮助他们把所有的那个和这个外出的移动网络相连的这种数据通道我都会给他们关掉，我告诉他们你们要上网就回家连着 WiFi 上，这样的话你们出去即使发不了微信也没关系，你们的数据不会偷偷的跑掉。其实呢，你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自己掌握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你也可以帮助自己的家里人。你对于我的父母而言，他们真的没有需要说走到大街小巷还需要发微信， 对， 他们也不用工作了，天天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家里，其实这样是更适合他们。除了像父母这样的人，例如说你身边有一些人他们对于手机并不是很了解，你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们哪些软件你不用把这个软件开到它可以自动弹窗，因为现在所有的软件，我用苹果比较多嘛，你安装所有的软件它都会问你要不要自动给你发送通知， 对， 你就告诉他所有的软件你就不要就可以了，要不要获取你的位置不要，就很多东西你应该告诉他们这个软件是怎么来去用的。我觉得在这一部分，你除了说咱们节目可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是不是一些相关的服务部门也可以有专门的一些这种好的服务的理念传递给各位。 而且刚才说到了一个权限管理的一个事情，就包括说什么样的权限，这个权限其实是让很多朋友非常恼火的一个东西，因为比如说什么都要权限，很多朋友觉得说啊，那个这好就是好麻烦啊，这个为什么你都要我的各种权限呢，觉得隐私可能被泄露啊，或者是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他就全给关了。关了之后发现这个软件某些的功能用不上了，就比如一个简单道理，微信他当时没想通，微信为什么用我摄像头呢，为什么用我麦克风呢，可是后来他关了之后小视频不能拍了，语音不能发了，然后就找不到这个可以把它调出来的这个部分了。其实这也是个很要命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说包括一些服务部门也好，包括作为我们这样的媒体也好，可以告诉大家一些这样的正确的一些信息，引导大家去做一些正确的事儿，而不是说啊你这个不对，你这厂商这个有问题。我觉得就是知识的普及是个很长的过程， 来来来， 需要大家 说到做到。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几个常见的软件，哪些可以关，哪些不能关。首先，我个人认为微信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关。 微信是这样的，微信有一个选项，我们觉得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隐私可能会被泄露的话，就是你对自己的不太安全，可以关掉，是读取电话本的功能。因为微信它会读取你自己的联系人，它通过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去匹配，说哎，发现有没有你的朋友在用微信，它是通过这个实验功能的。如果你不需要这个功能，可以关掉这个功能。此外，什么定位啊，什么摄像头，什么这个千万别关了，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完成的事情。 对， 地图软件非常讨厌，地图软件有时候会读取你的电话本和你的联系人。你一个 地 图软件 要电话本干什么？ 对，你去看百度跟高德都在读取， 为什么？ 这个非常奇怪，所以这个事情可以把它果断的关掉。 哎，我想了解一下内幕，一个地图软件它要我的联系人干什么？ 这个不好说，因为的确之前存在过说有些地图软件它可能要通过比如说电话的方式，比如说现在有这种会员激活的方式来做这东西。那我们觉得如果是你像高德现在是可以直接用支付宝和阿里巴巴的一个系统的账户，那百度可以百度的账户，那么如果你不需要用你自己手机号的账户的话，请把这个关掉。我们也非常的不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定位的权限这是一定不能关的。 对，我曾经还真的关过，关过以后我发现那个软件用不了了。 对，然后那个数据的权限不要关。为什么数据权限不要关？是因为我们要来看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路况。 对， 那是实时的。好，有一些拍照软件它也会试图去读取一些你的个人信息。这个我觉得除了跟我们的沟通有关的软件，就比如说电话本辅助工具，像这种有这种比如说电话黄页的工具，或者是说像有一些可以实现来电归属易查询的那种工具，它需要去和我们的这个连就是电话本的信息打通之外，其他的我觉得尽量都可以把电话本这东西关掉了。因为的确我们之前也发现过，比如说之前我们曾经碰到过某些电商网站的信息泄露，其实最后被查出来是那个电商的 APP 把 这个读取了你的这个电话本之后，其实它不是说你在这个电商网站上购买过才会被泄露，而是这个 APP 读取了某些人的这个电话本，那么你正好在那个人电话本的名单里头，你的电话就被泄露出去了。 照你这么说，我的电话可能都不知道被泄露过多少回了。 对，所以电话本这个东西我们是建议大家比较的留意，如果你觉得这个程序它实在是没有理由去动用你电话本的话，请果断关掉。但是比如说数据流量这个东西，再包括说定位，这两个可能是会用到相对比较多。比如大家有时候不太很奇怪，比如说团购软件或者是电商软件为什么要用定位，其实那个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会根据定位去定说我是哪个送货点给你送最近。这个是有很有作用的。就比如说还有些团购软件，因为我们知道在不同城市里团购软件它的本地服务的团购品类是不一样的。 对， 你如果你不开这个的话，你就得手动去订，有时候还会点错情况，所以这个我们是建议您打开的。 对，刚才还说了关于那个相册，就是拍照软件，其实有一个功能您是千万不能关的，就是它和你的相册的一些关联。 对， 这个很重要。 还有就是包括读取你的这个摄像头的权限，以及有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有的相册是可以发那种有声照片的，那么这种的话请你也把这个麦克风的权限打开，要不然的话会碰到一些问题。此外呢，还有些很多通话软件它会有专门有蓝牙的权限，这个蓝牙权限千万不要关掉，因为你蓝牙权限关掉了之后你就没办法使用这个蓝牙去通话了。因为我的朋友碰到过，我朋友把那个 FaceTime 的那个蓝牙的关掉了之后，他发现蓝牙开的，他也没法用蓝牙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离得很远。后来就发现说是哦，他把蓝牙那个权限关掉了。 这个其实讲起来啊，你说每一样软件，它的核心的用处都是不一样，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呢，其实你还应该是自己留意一点。如果说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不少人可能对于手机这一部分了解的不是很多的话呢，刚才黄浩也是跟大家来说了，有这么几类软件是咱们常用的。你比如说微信，我个人觉得它读取电话本也可以，因为它可以帮你及时来去匹配，这也是好事儿。微信大部分就可以开着，像拍照软件就留一个读取图库的功能就可以了， 以及那个摄像头的这个权限 啊，对对，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导航软件。定位的功能要打开， 对， 数据的功能要打开， 是， 除此之外都给它关掉， 是， 剩下的比如说您下个游戏啊，这游戏 特别讨厌，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游戏是名义上是免费使用的，但免费使用背后它一定是想从你这儿获得点什么的， 对， 所以说游戏软件有时候甚至游戏软件会很可怕的去读取一些你的联系人，或者是一些你的地点，我觉得这个很没必要。当然有的时候有的手机设定比较复杂，它会去有一个权限叫做传感器权限，这个请打开。传感器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手机它会有这个重力传感器， 陀螺仪 ，哎，或者是电子罗盘，比如说你玩赛车游戏的时候，它会跟着你的这个动作和你往哪边方向动，这个请打开，要不然的话你会少了很多这种操控的乐趣。 好，今儿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偷跑流量的手机，其实呢今儿跟大家来说了说，不能真的算这些流量全都是偷跑了，有些流量去了该去的地方，如果您不想让流量去该去的地方，既然已经选择了用智能手机，既然已经进入了智能手机的时代，其实应该多花一些心思来照顾好自己的手机，当你把自己的手机照顾好了之后，其实流量这件事儿也不用太过担心。谢谢黄浩做客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